汉书卷七十，傅长正干陈段传第四十。傅介子，北地人也，以从军为官。先是秋辞楼兰，皆常杀汉使者，与在西域传，至元凤中。介子以骏马剑求使大渊，因诏令则楼兰秋辞国。介子至楼兰，则其王教匈奴遮杀汉使，大兵方至，王苟不教匈奴，匈奴使过至诸国，何谓不言？王谢服言，匈奴使主过，当至乌孙，到过秋辞。介子至秋辞，复责其王，王亦服罪。介子从大渊还到秋辞，秋辞言，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。介子因率其力士共诛斩匈奴使者，还奏事，召拜介子为中郎，迁平乐见。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：“楼兰秋辞硕反复而不诛，无所成意。”介子过秋辞时，齐王进救人，亦得也，愿往赐之，以示威诸国。大将军曰：“秋辞道远，且宴之于楼兰。”于是白遣之。介子与士卒聚集金币，扬言以赐外国为名，至楼兰。楼兰王亦不亲介子，介子扬隐去，至其西界，使意谓曰：“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刺诸国，王不来受，我去之西国矣。”即出金币以示意，意还报王。王贪汉物，来见使者。介子与作饮，陈物示之，饮酒皆醉。介子谓王曰：“天子使我私报王。”王起随介子入帐中，秉语，壮士二人从后刺之，刃交胸，立死。其贵人左右皆散走。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，天子遣我来诛王，当更立前太子志在汉者。汉兵方至，无敢动，动灭国矣。遂持王首还义阙。公卿将军义者，贤加其功。上乃下诏曰：“楼兰王安归，常为匈奴见后遮汉使者，发兵杀掠魏司马安乐、光禄大夫中、七门郎遂成等三辈，及安西大渊使，盗取节印献物，甚逆天理。平乐见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，悬之北阙，以直报怨，不凡失众，其封介子为益阳侯，食邑七百户，是赐王者皆补侍郎。”介子薨，子长有罪不得嗣，国除。元始中即功臣事，复封介子曾孙长为益阳侯，王莽败，乃绝。